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放弃了你。

就是不能合眼再想你的夜。

是什么在吹着？是什么在落着？是风，是雨，还是你？是什么在呼唤？是什么在呐喊？不是风，不是雨，也不是你。是什么在吹着？是什么在落着？是风，是雨，还是你？是什么在呼唤？是什么在呐喊？不是风，不是雨，也不是是一颗破碎的心，一颗无法愈合的心，也许是一场难圆的梦，一场没有结局的梦。多少的小雨飞散在风中，又回响在我耳边。 会克服一 时候，太多的语言挤破宁静的空间。